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3号星期一，农历10月2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冷空气从凌晨开始影响本市，雾减弱消散，市气象台在早晨已经解除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以多云到晴的天儿为主，本市刮起了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左右。早晨受到上游影响，部分地区有浮尘，东部地区局地有扬沙，对空气质量有影响，外出请注意防风防尘。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东部地区早晨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转2、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3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水天儿。今天北风偏大，局地有些尘土，对车辆保洁略有影响。风力减弱之后，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明清山水画中的古意今情，我向豪端寻往迹。明清山水画的古意今情在北京画院展出中。山水画不仅仅是对绘画技法的深研与继承，更是同古意、同憧憬、同理想的对话与交流。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明清山水画，走进山水画中的文人情怀。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清初四王指的是王时敏、王建、王辉、王元祺，又称江左四王，四人画风接近，按照传统审美模式的心理定式形成四王画派。他们在艺术思想上有一个共同点，您知道是什么吗？ A. 仿古， B. 革新， C. 统一。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北京画院，了解一下这里正在进行的一个展览——明清山水画。我们了解这明清山水画当中的文人情怀。那么说到这个明清的山水画呢，这个清初四王是这个时候的重要代表之一。那您知道他们的艺术思想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点吗？仿古、革新还是统一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现场推进会最近召开，19家单位今年获评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另有4家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除名。同时，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融媒体传播平台也正式启动。此次新增的19家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括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和北京市方志馆等博物馆，以及八大处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北京古崖居风景名胜区等景区。刚才提到的北京市方志馆在北京的东三环毗邻首都图书馆，在这儿既有藏书50000多册的北京最全面的地情资料库，也有能互动体验的北京地情展。观众可以通过 VR， 也就是虚拟现实设备来探访纪晓岚故居，骑着单车看老北京胡同实景，来一场北京方言大 PK 等等。像北京方志馆这样的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目前北京已经建成了166家。 东城区政府昨天表示，太庙文物腾退作为今年北京中轴线申遗综合整治重点项目中需要腾退住户最多的项目，从11月22号正式启动签约程序，奖励期结束当天实现所有73户100%签约，90%以上住户交房。至此，东城区承担的2018年中轴线遗产区范围内涉及社稷坛、天坛、太庙3项市级产权重点文物腾退任务全部完成。2018京津冀冰雪旅游体验活动暨延庆区第33届冰雪欢乐节昨天正式启动。本届冰雪欢乐节一直会持续到明年的2月底。期间，延庆将推出山地滑雪、冰灯、花灯、冰雪庙会等近50项冰雪活动，以及2018年京张高山滑雪交流赛、全国速度滑冰马拉松赛等15项大型体育赛事。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欢乐冰雪节还将以延庆精品民宿资源为基础，串联京张两地的冰雪景区、养生温泉、民俗过大年等特色资源，推出长城冰雪嘉年华、赏灯滑雪、休闲游、温泉美食养生游、冬奥冰雪极限游等10条遍布延庆全境的旅游线路，游客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定制个性化的休闲假期。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一条消息。当地时间11月30号晚间，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什逝世，享年94岁。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将12月5号定为美国的全国哀悼日，将会择日安排布什举行国葬，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告别仪式。好，继续来关注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准备的时尚生活方面的资讯。医疗美容正成为当下的一种时尚，但是选择医美必须谨慎，谨防被假药所伤。湖南常德昨天通报了一起销售使用假药及未经注册的医疗器械案，犯罪嫌疑人共向湖南、辽宁、福建等10多个省市1000多名对象销售过大量的医疗美容药品、医疗器械，包括注射用 A 型肉毒毒素、进口 VC 注射液假药等等。经过几周的精心准备，在奥地利生活了2年多的中国大熊猫龙凤胎福伴福凤将于2号踏上回家的旅程。为了保障这对熊猫运输期间的安全，包括兽医在内的保障团队将和他们一同乘飞机前来中国。福伴和福凤目前状况良好，他们将先飞往德国的法兰克福休息一夜，之后再飞往四川成都。再来了解国外方面，曾有语言学家在200多年前预言冰岛语将走向灭亡，如今仍有355000名冰岛居民讲冰岛语，但是信息技术普及再次引发了冰岛语存亡的担忧。外国游客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问路的时候，会发现当地人英语流利，几乎都能双语交流。对冰岛的青少年来说，要跟上时代潮流，必须讲英语。在冰岛，人们用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看电视剧、看电影、打游戏，几乎都是用英语。冰岛官方近来出台了不少措施，鼓励公民使用冰岛语，比如以冰岛文出版书籍的作者和编辑可报销出版费用的1/4。冰岛政府斥资24亿冰岛克朗，约合1亿3600万元人民币，开发冰岛语的语音助手。今年的夏天，泰国一支少年足球队在峦洞被困但最终脱险的事情引发了世界的关注。如今这座洞穴成为了热门旅游点，峦洞于11月重新开放，游客除了可以以峦洞为背景自拍，还可以在这次的这个行程中来纪念救援行动中溺水身亡的海豹突击队前队员。您在看病的时候会向医生照实说出自己的情况吗？美国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6至8成的美国人就诊的时候会向医生撒谎，主要原因是不愿意承受医生的批评或者是评判。结果显示，6至8成的美国人会就锻炼频次、饮食习惯、是否吸烟或吸毒等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向医生隐瞒或者撒谎，其中以女性、年轻人和自尊感较低的人居多。另外1/3的美国人不明白或不同意医生的建议时不会说出来。研究人员建议，人们就诊时略过生活细节，哪怕是最细微的部分，可能导致医生无法给出最佳建议。 本和歌山市以当地特产蜜柑配上熊野牛肋排肉制作汉堡，成为这个地区以地方特产为原料的汉堡。和歌山市是日本本州岛南部纪伊半岛的主要城市，熊野牛是当地顶级和牛，而蜜柑也是当地盛产的柑橘类水果。熊野牛蜜柑汉堡是当地季节性的汉堡，在春季和夏季的时候呢，这里曾经是以当地特产的榛雕和海鳗为原料来制作汉堡，非常的有特色。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感冒、头疼等常见的症状，除了去药店买药，现在还能去有药品经营资质的便利店购买了。刚刚过去的周末，这项便民措施首先在朝阳落地，金客隆京捷便利店工体东路店在北京市首家获得了药品经营许可证，允许便利店按有关标准申请零售经营乙类处方、乙类非处方药、二类医疗器械。消费者可以在取得资质的便利店购买到治疗伤风感冒、头疼等常见病的药物和医用棉签、宝宝贴等家庭的常备品。201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今天，201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在全国各地的考点拉开帷幕了。那么这次的国考激烈程度是近10年之最，因此也是被考生们称为，史上最难的一次国考之一了。竞争对手最多、最难考的职位是哪一个呢？是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气象局的预报股业务管理科员，只招一个人，但是有4040人通过审查，竞争比是高达4040:1，这也是唯一的一个竞争比超过4000:1的职位。来，我们再来关注北京。通过在北京全市16个区6000多家餐饮企业中开展培训、组织评审等环节，超过5000家餐饮门店、75条街区、6个村庄日前荣获了首批品质餐饮示范店、阳光餐饮示范街区、阳光餐饮示范村的称号。其中西贝、旺顺阁等大型餐饮企业获得了品质餐饮示范店的称号，东城区崇外的国瑞城、朝阳区麦子店、蓝色港湾等75条街区获得了阳光餐饮示范街区。互联网理财产品走高，刚刚过去的这一周，74只互联网宝宝产品的平均7日年化收益率是2.93%，比上一周上升了0.07%，创近6周的新高。银行理财产品平均的预期收益率为4.37%。来，我们再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由曹保平执导、张雪迎、果敬琳等主演的青春电影《狗十三》将于7号起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一个女孩的青春期故事，让观众反思自己和孩子的成长。这部影片曾经荣获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国际评审团特别提及奖，以及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孙杨。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大国速度》这本书。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这本书一共有10章，用纪实性的文字和故事性的描述，给我们全景展现了中国高铁的发展历程。按照作者的划分，1990年到1998年是中国高铁的思想启蒙时代，又称为石器时代。这时期主要围绕着中国是不是应该发展高铁、怎样发展高铁以及怎么建等问题进行讨论。1999年到2002年称为青铜时代，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秦沈客运专线的开工建设、国产动车组的研发高峰都发生在这一时期。2003年到2010年称为黄金时代，标志性事件是4纵4横高速铁路网的大规模建设，以及高速动车组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奠定了中国高速铁路网的主骨架，确定了中国高速铁路网的建设以及运营标准，

朋友们听完节目正好去看， 下节目就去看看哈， 是吧？那就明天早上九点开始就可以去哈。 对， 嗯，那么这个展览的名字呢，叫《我向豪端寻往记：明清山水画的古意今情》。嗯，我们来揣摩一下哈，这个标题应该说每一次。起这个展览的标题，你们都是费了非常多的这个心思。 对， 我向豪端寻往记，给大家先解释啊，豪端就是这个毛笔尖儿，是吧？我向豪端寻往记，过去的那些痕迹， 对，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展览题目呢，实际上是来自于清初四僧弘忍的一句诗。表面的意思呢，弘忍是想就是追寻自己往日曾经游历过的一个地方。用自己的笔去描绘出来， 嗯， 但是我们这回展览的这个主题呢，实际上是一个摩古的专题， 嗯， 所以我们就把这句诗呢引申为向古人去追寻古意， 嗯， 和古人的笔法， 嗯 啊，这是我们这次展览题目的这个初衷， 嗯，田老师， 那我觉得，因为这从大的一个历史范围来看呢，这种艺术思潮它是一个不断变更的过程啊， 嗯， 就是这个临摹古人呢，在20世纪初呢，一度被认为是这个，限制了中国画山水画的发展， 嗯， 但是随着这种现实，这个中国画创作这种创作和理论的一个深入呢，这种临摹的意义又被重新被学界和这个画界重视起来啊， 嗯， 就笔墨的这种基本程式是实际上是一个快速理解中国画的一个途径，那么通过临摹和学习古人的这种构图与结构呢，也能够对中国画的这种比如平远啊、深远、高远啊，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嗯， 所以它还是有它现实的意义在， 有现实的意义哈， 嗯， 那么这个摹古就是这实际上是就临摹古画，是吧？ 对， 它这个简称摹古， 嗯， 那么这个摹古它有什么价值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中国画里，如果就是从摹古的概念去细分呢，应该可以分为临摹仿三个阶段。 嗯， 实际上也是中国画学习上手最快的一种方式。 嗯， 你比如西方的这种绘画教学呢，可能更多的是只画素描、画速写。 嗯， 但是中国画不同，中国画更多的是向经典、向前人去学习。 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三个阶段是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临呢，可能我就是照着画；摹呢，可能就更基础一些，就是我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很薄的这种宣纸附到这个书法呀或者绘画上去 磨，就我们小时候练那个 踏 那红笔字儿似的那样哈。 然后这个仿呢就属于这个相对高级的阶段了，就是我对这个中国画的这个笔墨和这个概念有了基础的了解之后，我用我的理解去追寻古人的这种笔墨意趣，从而形成自己的这种一种风格和面貌。 因为学习中国画从临摹入手呢是比较容易的啊。 嗯， 李可染先生曾经有句名言叫这个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哦， 哎，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学习传统啊，深入传统，从这个传统山水画中的这种笔墨精髓掌握它精神实质。那么如果走进去之后呢，还要用最大的力气打出来啊，就是在有这种传统修养、有这种笔墨基本功的这种基础上，哎，在勇于创新啊，结合这种客观事物的一个基本规律，创造出符合这种新的时代审美的一种山水画来。 嗯，这个为什么要去临摹呢？按说像这种西方的他们这种方式，就是你去写生，不是也是能很快的提高吗？ 是这样的，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临摹呢，相对来说是一个初始阶段。 嗯， 临摹呢也是你创新的一个基础。 嗯， 啊，写生呢应该说是中国画创新的另外一个，应该说是一石两面。我们曾经做过，就是第一次山水画展的时候，曾经做的就是写生的专题。 嗯， 啊，这次实际上做临摹呢，实际上是往回溯了一下。 哦、 啊。就是告诉大家中国画的几种类型，几种可能性， 而且中国画的笔墨之中呢，有很多这种程式化的内容啊，比如像表现山石、表现这种树木峰峦的这种，脉络纹理的画法啊，那个专业叫法叫皴法啊，这种皴法啊，比如像范宽的这个雨点皴，类似的还有什么披麻皴呐、这个卷云皴很多啊，那这种程式化的内容呢，其实它这个是比较好学习掌握的，但是它并不会限制这个画家的一个发展，比如你像傅抱石先生，他自己就发展出了这个抱石皴的新的这种皴法，那就是也给画家提供了很多学习的这种途径，所以说真的这个艺术大家呢，还是要打破这些程式，然后有自己的新的面貌出现。 这个皴其实也是一种用笔的方式哈， 对， 就是 皴是中国画里最经典、最常用的一种笔法形式， 就是它的这个笔擦在这个纸上， 皴擦点染， 能这个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3号星期一，农历10月2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白天本是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左右。东部地区早晨局地有扬沙，天气以多云到晴为主，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东部地区早晨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3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没有降水天，但是今天呢风大，局地有尘土，对车辆保洁有影响。风力减弱之后，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路面上的情况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高速车流明显上升，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京城高速清河大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方向，还有机场高速尾沟路段到北高五元桥到大山子进京，京哈高速北京白鹿收费站出京方向，还有京哈高速的4环到5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赵峰桥庞各庄出京方向，还有京藏高速的清河北收费站进京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目前后车排队已经是到了回龙观地区了。 明清山水画中的古意今情，我向豪端寻往记，明清山水画的古意今情在北京画院展出中。山水画不仅仅是对绘画技法的深研与继承，更是同古意、同憧憬、同理想的对话与交流。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明清山水画，走进山水画中的文人情怀。清初四王是指王时敏、王建、王辉、王元祁，又称江左四王，四人画风接近，按传统审美的心理定势形成四王画派，当时以正统地位雄居画坛。他们在艺术思想上的共同点是仿古，把宋元名家的笔法视为最高标准，这种思想因受到皇帝的认可和提倡，被尊为正宗。四王以山水画为主，绘画具有中和之美，能使人消除偏激浮躁之气，涵养一颗和平仁爱之心，而这一形式离不开精深的笔墨造诣，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来看第二道题，明四家也叫吴门四家，下面哪一位不属于明四家呢？ A. 唐伯虎，B. 文征明， C. 徐渭。 哎，那么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已经出来了。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清初四王他们在艺术思想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仿古。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答的情况。不少朋友都答对了哈，依依啊、红十字、彤彤、秋子，还有田耕莲等等，很多的朋友，恭喜你们。那么第二道题呢，说的是明四家，哪一位是不属于明四家的？唐伯虎、文征明还是徐渭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北京画院的《我向豪端寻往记：明清山水画的古意今情》展览已经接近尾声了。这个展览展出了来自故宫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以及北京画院收藏的明清山水画。山水画一直是中国画家寄托情感的表达方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个展览，走进明清山水画里的古意今情。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画院美术馆展览部的薛良主任，以及我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田先生。那么刚才呢，二位跟我们解读了这个展览的名字《我向豪端寻往记》的意思哈。那么明清山水画的古意今情，接下来要讲讲这个了。因为说到北京画院，大家也很熟悉，这是齐白石先生的大本营了，因为收藏了很多齐白石先生的这个作品哈。那么今年年初呢，也有这个齐白石山水的这个专题展览，叫《胸中山水齐天下：齐白石笔下的山水意境》，这已经是之二了哈，那个展览。那么这次呢，明清山水又是一个这个山水画的专题展，今年北京画院的这个好像聚焦于山水是吗？ 对，是这样的，就是今年呢，我们实际上年初排工作计划的时候就定义为北京画院的山水年。你像我们做这个齐白石的这个展览呢，实际上从开馆就已经有计划。我们的那个首任名誉院长实际上是齐白石，所以他呢也在去世后把所有的这个家藏作品捐献给了这个国家，由北京画院来收藏，所以我们也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不断的去研究和展示，包括推广他的这个艺术作品。我们也是就是花了10年的时间做了10个专题的齐白石的相关的展览。然后从他这个就是10年之后呢，我们又重新制定了一轮计划。就是按照这个绘画题材呢，重新的去整合国内的这种收藏资源。所以我们今年定的这个主题呢是他的山水画。 看来2019年有新的了哈。 2019年就聚焦于他的人物画。 人物画了啊，这也是一个预告哈。 对， 因为北京画院的展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它都是一个研究展啊，它是会联合很多单位做一个主题的一个深入展开啊，然后这个一个计划可能会持续好几年的时间啊。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有这个笔砚写成七尺区明清人物画的一个情与境。 对， 这个也在我们节目里头跟大家说过。 对，你看明清人物画，这现在今天是明清山水画， 是， 也是它也是互相之间有关联的这种。 所以说呢，这个山水画是2018年的一个主题。那你们2019年的主题呢？ 2019年就现在就既定的就是齐白石的人物专题。然后呢，我们可能还会相关的配合的去做清末的人物画专题。主要聚焦于海派的人物画家。比如说像任伯年呀，像三任这些。 哎呦，太好了，又可以来说一说。 好像北京画院近年来对这个国际展览也还很有意思啊，比如刚接受那个劳特雷克， 对， 那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展览。 北京画院劳特雷克的这个展览是吧？ 劳特雷克就是我们这几年呢也开始关注跟这种国际的交流和合作。也在不断的尝试把齐白石送出国门。同时呢也相应的引进一些优秀的这种国外的展览到那个北京进行展出。你比如说今年我们说齐白石很忙。为什么很忙呢？就是年初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欧洲的列支敦士登，这个世界上著名的这个邮票王国，就做过一次齐白石的展览。然后今年在我们这个北京画院呢，我们做了一次人物画的山水画的专题。然后在这个国庆期间呢，我们又在这个故宫博物院跟故宫又合作了一个齐白石的大展。然后现在呢，齐白石实际上在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就是日本的这个国博。为了庆祝这个中日和平缔约40周年，正在日本 真的是很忙啊， 真的是很忙。 对，而且那个东京的展出结束了以后，还要去这个日本一个很古老的城市京都的国立博物馆进行展出。一下他的这个展期呢就已经排到明年。而且现在呢，齐白石还回了一趟老家。在湖南的湘潭市博物馆。正在举办这个故里山花此时开的这个齐白石回乡展。 所以说你们也会特别忙，因为这些画作去到哪儿你们也要跟着过去啊，是吧？ 对， 所以要约齐白石先生至少得等到后年。 所以要约你们也很不容易，因为这么多的这个展览，因为齐白石先生很忙，捎带着你们也特别忙。要跟着这些展品到处走。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展览哈。我们刚才说第一道题答案是关于清初四王，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仿古。 对， 那么这个仿古呢，这是仿的是什么古呢？因为我们现在来看清初也很古了呀。 是这样的，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展览的副标题叫古艺金青，实际上在明清时期呢，这个摹古的思潮是比较复兴的。 对 啊，尤其是到了清初四王，这是达到了一个顶峰。 嗯 啊，实际上在明清画坛呢，大家都有一种对于宋元时期画家的这种追求。 嗯 啊，而且宋代呢应该说是开创了中式美学的一个高峰啊，所以大家对于宋代的山水画，包括对袁四家的这种追摹，都是比较形成这个系统和风气的。 嗯，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大概是说从吴门。 嗯 啊，从明代中期，对 四杰， 对我们四家 、 啊、 哎， 就是他们可能就已经开始了对于这个古代画家的这种追求和模仿。 嗯 啊，然后到了明末的这个董其昌呢。他实际上是把这个文人画的系统进行了一次大的梳理， 对， 也提出了这个南北宋画派的这种概念。 嗯， 而且他对于古人这种理解和研究呢，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程度。 嗯 啊，而在他之后呢，受他影响最大的就是谁呢？就是清初的四王。 嗯 啊，然后包括这个乾隆皇帝也是对这个董其昌推崇备至，所以就导致了这种风潮，摹古风潮的这种建立。 嗯。从上到下哈，大家都特别喜欢那个时候的这个风潮哈。 对 啊、 嗯， 田先生， 包括像这个王元吉啊、王承敏，其实都受董其昌的影响很大。 对， 哎，他们都跟董其昌都有交往、 嗯、 啊。然后这个，这个从董其昌那儿把这个袁再往上走到袁四家，到这个黄公望、 嗯、 啊等等，就是一系列就是。经过大概一两百年的时间，终于把这个摹古这事儿推到了一个最高潮。 嗯，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很好奇，为什么摹古这个事情在明清的时期它会特别的流行，在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这个高峰呢？ 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从这个思想层面， 嗯 啊，提倡这个摹古的，你像董其昌啊、清初四王这些人， 嗯， 把这个事儿就是。树立得很高。 嗯， 第二个我觉得跟客观因素也有一定关系，就是当时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复刻版画啊，对于这个山水画技法的这种提炼和城市化， 嗯， 形成了很好的普及和传播。 嗯 啊，你比如说像这个清初四王，你像他们出身都很好啊，太仓王室这都很大的家族，他们可能跟这个董其昌他们都是有这个条件和有资源可以看到这些前人的作品。 嗯， 但是很多对于这个一些稍微一般一点的这个画家来说，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原作呀，可能不是那么多机会去看到。但是这种大量的这种版画的城市出现， 嗯， 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影响。 嗯， 就是古画的一个大量的传播，这是刚才这个薛主任讲的一个观点。 嗯， 另外我觉得呢，就是特别是这个满清入关之后啊，因为这个满清它这个文化上它是全盘汉化的啊，它是接受汉文化的这套礼仪制度的。 嗯， 所以呢，他为了表示自己也是华夏正宗，他对这种华夏的古传统一定要推崇啊，就是他对宋元以来的这种文化啊，他要消除那种这个自由主义的那种精神，因为表示他是也是这个华夏的一个正宗的这个命脉。 嗯 啊，其实当时还有一条线啊，比如像这个石涛八大等等，他主张借古开今，创作这种有个性的作品的，那是另外一条线。但是从政府的主流的这种意识形态来讲啊，他是推崇你摹古的、啊、 就是要把自由主义给消除了，人就摹古就行了，这也是他们统治的一种方式哈，统一思想的一种方式。 对，实际上因为在不仅在绘画上，像在书法上，比如说这个当时特别流行那种馆阁体啊，也是成为这种主流。然后乾隆皇帝喜欢赵孟頫，这个康熙皇帝喜欢董其昌，所以当时清朝的那个书法也一度特别秀丽。 嗯， 那么同时也有另一条线，像富山，当时我们做过的那个是吧？哎，包括什么后来的邓石如啊、康有为等等，他们主张这种从碑刻金石中找灵感啊，这个也有一个这个碑帖之争啊。所以到清代的时候，这个中国的书法也出现了一个这种小高峰。 嗯。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清初四王哈，清初四王呢，这个王世敏、王建、王辉、王元祺，他们四个人画风是很接近的，他们是属于这种正统的这个画派， 对， 也是同时是属于这个叫文人画家， 嗯， 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吴门四家哈，沈周、文征明、唐英、仇英等等，他们其实也是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文人画， 对，文人画， 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说在那个时期。文人画是占据了这个画坛的一个主流。 非常的这个流行哈。 对，文化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形成的很早。 嗯， 但是真正就是文化这个概念达成一个成立或者真正的传播呢，应该说是从董其昌开始的 啊。 清初四王呢，应该说是正统，是文化的代表。但是实际上，当时在明末清初的那个时期， 嗯， 这是一个思想动荡、这改朝换代的一个特殊的时期。 嗯， 而且它跟历史上不太相同的是，它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占领统治权的时期，所以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的画坛，就像一个画派，就跟田老师说的， 嗯， 就是还有一批所谓的这个移民身份的画家， 嗯， 他们实际上也是文人画，他们更注重自我心性的这种表达，也更追求这种个性，所以他们在当时的这种统治环境下和文化环境下是被刻意打压和被磨灭的， 嗯， 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很有意思的一个不断重复和不断这个巡回的过程，到 潮流那个时候， 对，到今天我们又重新去发掘到这个富山的价值，包括这一个移民画家群体的这个价值， 是 包括这个思僧对于这个画坛的影响和延续的这种价值。 嗯，文人画其实也很早就有了哈。 其实按照董其昌的理论呢，文人画应该是始于这个唐代的王维。 哦， 他觉得这个回避这种社会现实，取材于山水啊、花木啊， 嗯， 然后以抒发这种个人的性灵为这个特色的啊，用于区别这种民间绘画和宫廷绘画的这个这么一种画法吧。 嗯， 那么到宋元呢，实际上是一个文人画的一个黄金时代啊。 嗯， 文人画它不求这种工整细致， 嗯， 也不在于那种形的甜美啊，而想从画里画外那种妙趣，要达到一种这种妙不可言的这种境界。啊， 这个妙趣通过什么来表现？怎么来追寻？ 最典型的其实就是苏东坡。 哎， 刚刚我们那个苏轼的一张画拍出了天价。 啊，哎，对对对。 苏东坡呢，他是追求这种一笔草草不求形似啊，讲究这种笔墨情趣，然后强调神韵， 嗯， 注视这种书法文学修养和这种画中的意境的这种表达， 嗯， 所以这种传统的这种美育思想呢，这个对于水墨、对于写意这种技法的都有些发展， 嗯，啊， 那么到后来，这个陈师曾总结文人画有四个要素嘛， 嗯， 人品， 嗯， 啊，学问、才情和思想， 啊， 这个据此四者才能完善， 嗯，好，那么刚才呢，跟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关于这个明清时期的这个画派的他们一个大概的这个流派啊，以及这个文人画。那么在这次的展览上具体又有哪些精美的展品呢？我们马上继续介绍，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 明清山水画中的古意今情，我向豪端寻往记，明清山水画的古意今情在北京画院展出中。山水画不仅仅是对绘画技法的深研与继承，更是同古意、同憧憬、同理想的对话与交流。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明清山水画，走进山水画中的文人情怀。来看第二道题，明四家也叫吴门四家，下面哪一位不属于明四家呢？ A. 唐伯虎， B. 文征明， C. 徐渭。 这道题其实刚才在介绍的时候应该大家也知道答案了，还希望朋友们好好的思考一下，哎，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画院美术馆展览部的薛良主任和我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正在北京画院举行的我向豪端寻往记明清山水画的古意今情这个展览。这个展览是有多少作品啊？这次 我们这次呢，实际上跟四家单位合作， 嗯， 主要展出的作品大概有50多件套， 嗯 嗯，而且这个明清的作品呢很有意思，尤其是摹骨作品， 嗯， 就是大量的这个册页的存在。 册页， 对， 哦， 就是虽然它是一套作品， 嗯， 但是一套册页里可能有十几开， 哦， 这是非常占比重。 这怎么看呢？ 而且呢，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当时的这个摹骨思潮也有一定关系，这个册页的这个存在 啊， 尤其到了清代以后，你会经常会发现很多画家这个册页的题目叫仿各家山水。 哦，仿各家山水， 对，我不仅仅是学一个人，而我是把这个对元四家或者这个明四家都学了 啊， 它有这种甚至有一种炫技的这种成分存在啊。虽然我们这个整体数量50多件套不多，但是我估计展品应该。要按件数算的话，应该是逾百件了 啊，很精彩哈。说到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他们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摹骨明清的这个画的这个特点哈。那这次的展览上体现摹骨、体现文人画特点的有一些什么样？您想推荐给大家的作品呢？ 那、啊、这次展品就是关于蘑菇的这种作品呢，还是挺多的、嗯。然后我们也大概就分了几种类型。 嗯。 啊，你比如说纯粹这种蘑菇的作品，这四王肯定是以代表性为主的。 嗯。 啊，包括在故宫博物院，可能带这个仿字头的这个四王作品呢，就有100多件套。 嗯。 这个存世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也给这个四王呢做了一个小小的专区。 哦。 啊、然后另外你看，值得推荐的就是董其昌的作品。 嗯。 啊，董其昌呢，我们都知道这个12月份马上在上海博物馆要开全球最大的这个董其昌的展览。 嗯。 啊，我们也是在这个诸多这个单位中，我们精选了一下董其昌的仿古作品。 哦，是啊，上海马上有一个他的大的展览。 对，那个而且那个是跟全球的这个博物馆去合作的， 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了。 对， 哦、 嗯啊，上海博物馆。 嗯， 然后我们这次呢，实际上跟故宫商借了一套这个董其昌的仿古册页。 嗯， 这套册页非常精彩，它有10开。 嗯 啊，而且这个根据这个董其昌自己的提拔呢，这套作品是送给自己一个好朋友的。 嗯， 而且是在这个船上送别的时候。 嗯 啊，在这个水上这个波动的情况下画的。嗯，而且画的就是临摹古人的这个6开册页送给了朋友。 嗯， 但是可能后这个在后来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呢，有好事者 嗯 又给他续了4开。 呵， 所以这套作品目前呢是10开 啊。 但是那个咱们国家的这个老鉴定家徐邦达先生啊，就曾经指出过后面4开应该是其他人 仿的， 仿的董其昌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哦、那就这10开这回都能见着是吧？ 都能见着。 大家可以自己去琢磨一下。 对， 前面6开是董其昌仿别人，后边还是别人仿董其昌。 对，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哦、 另外呢，其实我还有一件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也是我们这次展览中就是作为主题形象和海报的作品。 嗯。 是周晨的《桃花源》。 哦。 周晨呢是这个吴门地区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 嗯， 他也有两位非常优秀的学生，一个就是这个唐伯虎， 嗯， 另外一个就是仇英，而且这个人自己画画也画得很好，他这次展出的作品呢叫《桃花源》， 嗯， 实际上是应该说是中国文人对于这个理想生活境界最高的一个追求， 嗯， 周晨呢受这个宋代院体的影响，这幅画应该说也是有古风在的。 嗯， 同时呢，他又把这个桃花源的这个意境，这个文学作品理解得非常到位。就整幅画的这个布局和构图，我相信读过桃花源的人看到这幅作品一定会有共鸣。 哦，会有共鸣。 这是我想推荐的几件展品。 嗯、啊，田先生也去看了这展览。 我觉得像那个文征明的那个三绝图卷是不是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对对对，文征明他应该说是这个展览上也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个。 对，文征明呢应该说是、这个、 一位 了。应该说是吴门的这个明星和领袖了。 嗯、 对。而且在他身后呢，应该他是引领了几代人。 嗯。 啊，无论是这个文家的子侄还是他的学生、 嗯、 都在追寻这个文征明的足迹。 嗯。 他这次展出的这个三绝图卷呢，虽然是一个实景写生类的作品啊。 嗯。 但是这件展品呢确实是一个明星作品。 嗯。 三绝的意思呢实际上是指文征明的诗书画三绝。 嗯。 啊、哦。 而且在文征明这时候呢还没有中国画的4要素，就所谓的诗书画印。 嗯。 啊。所以那会儿呢这个文征明已经达到一个峰值了，就是。 印跟他儿子有关啊。 对。印章呢是从文征明的儿子这个文鹏开始。 文鹏、哎、 对。文鹏开始的。 哎、 哦。因为在文征明之前呢这个印章呢还都是由这个 匠人做的， 对，很多时候都是可能是画家起稿，然后请工匠去 工匠做， 对，然后到了他儿子这时候呢，可能就把这个篆刻这个事儿呢拿到了这个画家自己手里 啊、 哦，而且他儿子应该算这个中国文人篆刻的这个奠基人了，嗯， 哦，这真是一家都是非常的厉害哈啊、嗯！刚才说到这个文征明的这个三绝图卷，这是把这个。他是等于是把古诗词的意境进行了一个形象的转化，是吧？ 他不是古人诗境，他实际上是针对当时的一个实景故事进行了一个转化。 哦，实景故事， 实景故事。他、 嗯、 因为文征明的日常生活呢是非常文人化的， 嗯， 他也有很多古人的这种雅集呀、送别呀这种形式存在， 嗯 啊、 嗯 这也是当时吴门画坛的一个特色， 嗯 比如说我们这次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吴门画家的一个作品，实际上画的是古人的行乐图。 哦， 啊。就是实际上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照相机摄影机出现之前、大家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或者说用画笔的形式记录下这个 重要人士， 欢乐的场面， 对，欢乐的场面。但是这个商队的这个为友媒做的这个行乐图呢，又非常有意思。 嗯，这是清代僧人尚瑞的作品。 对对对， 啊， 他呢虽然都是就是虽然都是记录的自己的朋友的这个日常生活， 嗯， 但是他所有的画面布景全部来自于古人的山水元素， 哦， 啊，这也是将这个古意和金情结合的最完美的一件展品。 这清代僧人尚瑞，睿智的睿，尚瑞的作品《为友媒作行乐图册》。 对， 啊， 那个时候文人的生活也是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经常是这个携友雅聚啊，然后登山访古啊， 嗯， 然后泛舟湖中啊，就是这种就。大家想象中的这种生活啊，所以我们通过这种图像也能够了解那个时候这个文人之间的这种交往的情况 啊。刚才呢，这个薛主任说到了这次的这个展品呢，是来自有故宫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还有北京画院收藏， 在 几家一起的哈。那么苏州博物馆，它这个收藏的山水名家的这个画作还是蛮多的，尤其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什么这个吴门四家等等，那就正经人就是那块地方的哈。 苏州呢，因为在明清时期呢，是就是中国经济最富庶的一个地区，这经济富庶呢也会带来这个文化活动的这个繁荣和昌盛，所以当时这个苏州呢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这个文化中心之一。在这个地方呢，你看不但产生了这个重要的这个吴门画派，这是在中国美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美术团体，同时呢也诞生了非常这个有历代传承的这种大家族的收藏，这是苏州地区的特色。你比如说咱们今天可以数出来的这个过云楼，啊，你比如说这个虚斋，包括他们今年做的这个潘氏收藏，这都是苏州本土的这种大藏家，他们对于这种书画的这种珍爱和收藏，包括传播和研究，都会带动这个当地这种书画活动的这种发展，这些大藏家的作品呢，最后很多都那个很好的保存在这个上海博物馆啊，苏州博物馆，这也可以说是苏州博物馆很大一批书画作品的这个来源之一，而且这些藏家呢，他们实际上就是有经济基础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家族好几代的传承，他们是有这个家学，和有这个非常过硬的鉴定能力在的，一般经过他们收藏的作品呢，一般都是这个艺术家的代表作或者是精品 啊， 所以这个苏州博物馆呢，也是这几年国内非常就是做展览做研究非常出色的一个博物馆， 真是有不少东西。 对，我记得他们做过这个像文征明大展啊、神州大展啊，就那次做吴门系列的那个啊，当时还专门有人去看，到苏州去看 吴门四家，这每年呢都应该就是头几年他们系统的做了一次这个吴门四家的展览，在每年的这个冬季。也是跟这个国内的重要的机构啊，跟国际的机构去商借作品，然后那会儿呢，差不多每年的冬季呢，就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好多这个文博界和文化界的人士呢，跑到苏州去过冬， 去江南去， 去江南去看这个书画的展览，可见这个吴门画家的这个魅力是有多大， 是 去膜拜一下那个文征明的小楷，哎呀，真是服的不行不行的。 哎，这个江南这边的这个山水画，它和北方的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中国画分南北宗呢，实际上是从董其昌明确提出来的。南北方由于这个地理环境、这个山水面貌的这个本质上的不同，所以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你说北派山水呢，这种高山巍峨的这种皴法，更多的是大富逼村、平麻村。但是南方呢，比较秀丽，又烟雨多姿，很多时候是追求这种朦胧感。比较特殊的、比较典型的，我觉得像米家山水，就是米氏父子开发出来的，就是这个开创出来的这种特殊的这种皴法和水墨晕染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是温婉雅约，一个应该说是这个磅礴大气，但是各有各的味道， 也是体现了这个江南人和北方人的这种性格的不同啊， 对，在性格上对也有所展现，因为在中国这个书画史上还是都是书如其人，画如其人。 董其昌的这个南北宗论呢，实际上是中国绘画史上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啊， 绘画的理论了， 绘画理论的发展呢，因为但是董其昌自己呢，他是这个扬南抑北的，他认为这个南派的这个是更有文人气息，更有，而北派的应该更像画匠，更像画院体系的这种啊，所以他这种，但是他这个南北宗论呢，董其昌自己也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啊，这个理论上也有不是说完全那么梳理，所以这个其实呢，

听城市文化范儿，坐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3号星期一，农历10月2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来，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东部地区早晨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3度。应该来说呢，今天白天呢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级，所以外出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但是今天北风偏大，局地有尘土，对车辆保洁略有影响。风力减弱之后，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是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5，来看一下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7.5，处于中度拥堵级别。那么现在是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南五环大洋房桥到旧中桥的东向西，这是环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有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北向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低于每小时20公里。 明清山水画中的古意今情，我向豪端寻往记，明清山水画的古意今情，在北京画院展出中。山水画不仅仅是对绘画技法的深研与继承，更是同古意、同憧憬、同理想的对话与交流。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明清山水画，走进山水画中的文人情怀。明四家又称吴门四家，是指四位著名的明代画家，这个名称是相对于元四家而来。由于他们均为南直隶苏州府人，活跃于今苏州别称吴门的地区，所以又称吴门四杰。自沈周开创，以四人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基本上被认为是继承元四家文人画传统接续下来的体系，自晚明之后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主流。他们的绘画创作以山水为主，大多描写江南风光和文人园林。他们以诗书画三位一体书写情怀，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徐渭不是吴门四家。来看第三道题，中国画从创作题材来看，出现的最早的是什么题材呢？ A. 山水画， B. 人物画， C. 动物画。 那么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也是不属于明四家的，是 C. 徐渭。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红十字、田耕，还有这个红生，小飞侠、青花大碗，好多朋友都答对了，恭喜大家。那么第三道题呢，是这个中国画从创作题材来看，最早出现是什么？山水、人物还是动物画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坐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画院美术馆展览部的薛良主任和我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带我们走进明清山水画里的古意今情。因为北京画院呢现在有一个展览，我向豪端寻往记，明清山水画的古意今情。这个展览薛主任多长时间了？已经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展期1个月， 一个月， 对，从11月， 所以也还是蛮紧张的。现在到这周四的下午结束哈，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看。不过今天是闭馆，周二啊，周二、周三、周四三天是可以看的。说到这个对于这个山水画哈，秋子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他说我视中国山水画为国之珍宝，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和发展，后辈作品都无法比拟取代和超越，因为古代文人画蕴含着作者高深的文化修养和思想内涵，每每赏之都令人无比的享受和感动，是我的最爱。 这个观众说的好专业， 这也是有感而发，听了你们刚才的介绍。确实是。那么这个明清的这个山水画呢，也是到了一个应该说是比较高的一个境界，而且明末清初那个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大家哈，比如我们刚才介绍过的这个明四家啦，还有关于这个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后来就是清初四王，清初四王，我们刚才是从这个明代的这个山水画派说到了清初之后，清初四王他们其实和明代的山水画相比，他们的这个风格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哈。 对，清初四王呢是这样，他们虽然是摹骨，但是摹骨初心呢，在中国画里也是一种传统。就是我可以借助写生自然的方式去做创新。我也可以去深研传统，从而去创新。 就实际上他们不止摹骨，也有创新， 也有创新。相对于那种以写生去创新的方式呢，可能这种深研传统的去创新更难一点，因为中国画已经达到一个高峰了，已经是一个非常高峰了。如果你再从这个传统里向前迈进一步，这个是非常难的。 那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创新呢？ 你比如四王呢，他们各自对于古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他们也是对古人的笔法呢进行了自己的总结。同时呢又形成了自己的笔墨语言和对于山水画的理解。四王呢我们今天去说可能很难去分清楚这四位王姓画家。但实际上如果去看作品的话，这四个人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特色和面貌，而且有自己的专长的。四王呢应该说统治清朝画坛几百年，这个不是说背后没有支撑的。对。但是就是对于四王的认识呢也在一个不断 加深的过程中， 不断推导重来。又 比如像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可能不一定对哈。就我觉得四王中那个像王辉的这个成就应该是最高的啊，王石谷啊，这个名气最大的，被称为清辉老人啊。那画过这个《康熙南巡图》啊，就是说他除了这个山水之外，他人物上也是可以的啊。那么王辉呢，自己有一个总结，他说他自己呢是猿人的笔墨。宋人的丘壑，则以唐人的气韵，所以他也是把这个就历代绘画中的这些精髓而融入到自己绘画之中来了。 那么说到这个清初四王哈，那个时候朝野也非常的推崇他们。 对，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受欢迎呢？ 首先呢，就是四王这个出身是非常不平凡的。这个太仓王室对于中国的这种政治界和文化界的这种影响非常大。而且这个四王呢是出了很多的这个官员和文化界的名人。其次呢就是四王的这种摹骨的追求，讲究必有出处，有来源。对于这个正统，对于这个传统的尊崇呢，也是达到了这个统治者的认可。所以把他们推到一个很高的地位。这也是这个他们就是统领清朝画坛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对，你看比如四王中的王建啊，他的祖父王士珍，这是晚明著名的一个文人啊，然后这个鉴藏家，然后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文坛盟主，相当于这样的啊。而且自己的那个收藏里边叫尔雅楼，尔雅楼里边这个藏书过万卷，书画无数，所以说这个时候 都是有家底儿的， 有家底儿的啊。然后王建早年也是这个董其昌亲自传授他这个画画的方法，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尤其到清朝一代的时候，在康熙年间再看，因为康熙特别的喜欢董其昌 啊， 所以这是董其昌的传人呢、亲传，所以他特别重视这些， 特别入康熙的这个眼哈、像王时敏，他也是出身这个官宦之家，而且他这个王元祺也是王时敏的孙子哈， 对， 这都是中间有传承的。 你比如说，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个有这么多摹骨作品呢？其实说白了，还有一个很客观的原因，就是他们家里有收藏。就是我有这个 见过那些东西，我才能磨哈。你这真东西，你再磨的才对。你要是再是仿品再磨的话，这就乱了。 对，你比如说，就是二十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以磨骨出新的画家，就是普心鱼。 普心鱼 啊， 这是出身皇室。人家起手这个就是磨骨的，就是中国美术史上中国美术史的经典。所以他有这个资源，有这个条件。 所以说这是这个出身这种世家也是非常的重要哈。除了清初四王，说到清代山水画家还有很著名的就是这个清代的四僧。其实刚才二位也简单的提到了一句哈，这四僧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我们其实在节目里也跟大家介绍过建江、昆蚕、八大、石涛。但是四僧和四王其实他们应该说是 不太一样，四王可能是更正统，四僧就是更自由的那种。 他们完全是两个相反的这种概念。四王呢是清初这个统治者极为认可和推崇的。四僧的不一样，四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身份。比如说像八大，这是皇族明皇室的移民。其他那几个人都是有移民身份。他们是不因为他们是 移是遗留的遗哈， 遗留的遗，对，遗留的遗。他们是不想跟这个满清共天下，所以以这个出家的形式， 悲愤的情怀， 出家的形式把自己的形象去改变，然后不去做这个满清的这个剃头的这种形式，然后这个服装呢，他也可以着这个道袍，穿朱服，也很多这个。清初的很多著名的这个文人形象呢，是穿红鞋的。红鞋红衣服，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反映这个回念前朝。 朱， 明朝皇帝 是吧？姓朱嘛，他穿红的哈。 而且很多这个文人呢，会戴这个普头，戴帽子。包括四僧也是，他们当和尚，就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不削发。以这种这个外观的形式去表现自己心中的情节，所以四僧的画呢，就更有这种个性的表达，更自由一些。 就特别有名的，就八大他画的那个鱼都翻白眼儿了， 对，翻白眼儿啊，这也是这个遗世独立，我不跟你那个不屑在这个同一片这个天地的这种性格的表现，一种彰显。而且这个四僧呢，说白了，他们也不是说不磨骨， 也磨。 对，你临摹是中国画的这个基础的这个入门课。你无论是写生还是创新，你如果没有这个笔墨技巧语言的存在的话，你是空中楼阁，你是无从谈起的。 其实我们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呢，就是不能把简单的说是这个四王就是磨骨，四僧就是创新。其实四王呢是磨骨中有创新，那么四僧呢是在创新之中，他也 磨骨，基础还是一样的， 但他只是更偏向于某一方向而已。 就后面大家发展的这个画风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对。 这个就非常的有意思。那么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我们再说一下哈，我们这次展览说是用倒叙的方式， 对， 来讲这个。故事。 因为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博物馆系统呢，一般做这个书画史通史陈列的时候呢，一般都会尊重这个美术史的发展，就那个从这个从明到清，从宋到元，都会以这种方式，这也可能就是从这个教科书的这个角度来说更好普及一点，但是我们这次呢，因为是做了一个这个古意的追索，所以呢，我们就想让大家倒着看，从今天去往回看，因为你看清代的作品呢，清代实际上他们不仅仅磨宋元，他们实际上也有磨明的作品，然后清代的看完了以后再看明的，而且从这个绘画的这个就是审美角度来说啊，可能倒着看给这个观众有一种感觉，就是越看越好，越看越古。因为宋元嘛，毕竟是高峰期，明代离宋元更近一点，这个审美意趣更高，格调更高古一些。那如果从明往清看的，可能就是尤其到了清中期、清晚期，如果没有海派这种支撑的话，可能看着会越看越感觉往下走啊。 所以是从清往明这样子。 对，从清末一直看到了明中期。 台湾的那个美术史家叫李林灿，他曾经总结过中国的这个山水画，他讲这个宋元是中国山水画的黄金时代，那么这个明末清初这一段是什么呢？是白铁时代。 白铁时代 就是黄金青铜往下排吧，就排到白铁时代。 有没有给大家推荐几件你们二位觉得特别推崇的作品呢？ 因为是倒着看嘛，所以那个我们基本上三层展厅呢是清代的作品。清代呢，我觉得还是有几件很不错的。你比如说我们给这个四王做的这个专区，四王的这种磨骨册页，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尤其四王呢，对于这种各家山水的这种临摹和借鉴，他们可以集中在一本册页里去反映多家的这种作品面貌，多种古人的这种面貌，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种。然后到明呢，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推荐的，这件还正好是北京画院的收藏，是一件蓝鹰的作品。蓝鹰的作品，是一个手绢，蓝鹰 摹倪云林的作品，就是倪瓒的作品。 嗯， 这个手卷呢是原来是那个状态呢，文物状况不太好，也是今年刚刚修复完成的。 嗯， 这件作品呢，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在蓝鹰的整体面貌里是非常少见的。 嗯， 而且这件临摹这个倪瓒的这个作品呢，更多的是笔法的追求。 嗯， 和这个画面意境的追求， 嗯， 没有刻意的去追索这个倪瓒的构图啊和这种细节， 嗯， 比如倪瓒的更多这种树构图，两岸山水，嗯，但是这个呢是一个横式的手卷， 嗯， 这件作品呢也是得到了很多这个专业观众的认可和极力的推崇， 嗯， 包括一些这个日韩的朋友来了，都对这件作品是情有独钟，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董其昌所统领的这个松江派，我们有一个小的专区啊，因为董其昌呢，他不仅仅自己是一个很优秀的画家，实际上在他周围围绕着一大批文人， 嗯 啊，而且这里面有很多人还给他这个给董其昌做代笔， 嗯 啊，对，董其昌呢，他是这个明末重要的官员 啊， 他有多重身份， 嗯 啊，他这个可能这个时间上和精力上可能不是那么充裕， 嗯， 所以他周边你像这个陈继儒啊、赵佐啊、李流芳啊，这些人都围绕着他，而且这些人呢都是水平不低， 嗯， 有各自创作风格的文人画家， 嗯 啊，我们这次有一个赵佐的一个手卷，这个手卷是5米多长， 嚯， 展厅都展不下来 啊，就没法完全展开了哈， 是非常这个工细的一路， 啊， 就是如果大家去看的话，会觉得非常的精到， 嗯 啊，还有一件就是我觉得，可以仔细去品味的一套作品， 嗯， 就是录制的这个唐人诗意图， 嗯 啊，这个画家呢就比较有意思，他是完全以唐诗为题， 嗯 啊，画的一套这个命题作文，我们都知道宋徽宗当时这个设立画院，这个招这个画家的时候， 嗯， 很喜欢以这个诗歌做题目， 嗯 啊，当然这个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是中国这个文人画里的最高追求啊， 嗯 啊，我这套录制呢，它就是以这个唐人的诗歌，比如说轻车醉岸枫林晚， 嗯， 那他在这个画面中心呢有这样一个题目，然后画面呢就围绕这个诗去表现， 哦， 大概是16开18开的样子，然后每一开都有很详细的这个景致和这个诗歌去对照， 嗯， 然后仔细品味起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最后再来说一下这个展览，就是到本周四12月6号， 对，12月6号就是 到下午闭馆的时候， 到下午的5点钟， 5点钟就正式结束了， 嗯， 不过呢也没有关系，如果这个展览没有之后，刚才其实薛主任也说了，之后北京画院还有很多精彩的展览，是吧？ 我特别想推荐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明清山水展结束之后呢， 啊， 有一个更重要的展览， 哦， 也不是说更重要，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 展览， 啊 嗯，就是李铁夫的艺术精品展。 嗯， 可能很多人对于李铁夫这个名字不太熟悉， 嗯， 但是我可以说几个关键词， 嗯， 比如说他是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人， 哦， 他是远远早于徐悲鸿和林凤眠出国求学的这个中国人， 嗯， 而且呢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嗯 啊，同盟会的这个元老， 嗯， 孙中山的挚友， 嗯， 在中国美术史上有很多经典的这种油画作品，你像音乐家， 嗯， 冯纲百象都是源自于李铁夫的创作， 嗯， 而且他的作品呢在广东省就广州美术学院， 嗯， 几十年都没有出来过，首次到北京展出。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 12月12号。 12月12号，下周就开始了。 对 啊，嗯，所以大家那个展览是大概有多长啊？ 那个展览是也是一个月， 也是一个月， 到1月13号。 啊，哦，好好好啊，我们的这个编辑说，我们到时候会请你们，到时候再来说一说这个展览哈。好的，那么今天呢，二位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明清山水画中的文人情怀，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看看咱们中国的山水画，在吸取传统的养分，同时徜徉于与古人心灵相通、精神相融的山水当中。再次感谢谢良谢主任和田大志田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嗯，谢谢主持人。 嗯，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第三题的答案。 明清山水画中的古意今情，我向豪端寻往记，明清山水画的古意今情在北京画院展出中。从中国画创作题材来看，最早出现的是人物画，最初描绘的山川风光是作为画的补景出现的。以山川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中国画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但尚未从人物画中完全分离，隋唐时独立，五代北宋时趋于成熟，成为中国画的重要画科，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发展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接下来呢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是关于无人车的畅想，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吧。 古话说得好，日食三颗枣，百岁不显老。红枣啊，营养价值高，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吃几颗皮薄肉厚的大红枣也是简单的养生之道呢。 好，先来公布一下抢订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成功预定免费送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说实话啊，推荐了红枣呢得有好几年的时间了，39.8一斤的价格也是雷打不动的，您可千万不要拿着市面上十几块钱一斤的枣子来比较，根本没有可比性。 对， 我们敢保证在我们这里买到的就是2018年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红枣。 是的，没有错卖的，只有错买的。所以呀，这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呢也不需要我们再赘述了。您呢就考虑一下今年需要吃多少红枣，一箱够不够，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手机尾号